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文道。哎，今天给你介绍一位高端的女士啊，这是 高端的女士。 对，你不是声称气吞万里如虎吗？ 啊， 现在坐在你面前的虎妞啊，这是咱们赫赫有名的虎妞啊， 权力小姐。但是虎妞的名是怎么来的？ 她，你说她什么不好喜欢？她就喜欢老虎。嗯，哎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此人名叫权力。嗯。北京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的， 对， 后来又美国沃顿商学院 MBA， 赫赫有名的 MBA， 好多世界的大品牌他都工作过。但是后来呢，你就辞职了，辞职了，然后这个筹划一个什么呢？你看，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自投资金逾20万美元呢，你怎么那么有钱呢？ 感谢我一个好丈夫。 啊，是真的掏自己的钱组织这么一个会啊？ 对。那是启动资金，到现在已经不止这么多了，已经很多了。 哎呦，这么一大笔钱用在这事儿上，你觉得值吗？ 值 值 值， 对我来说肯定值了。 不是， 对，我接着介绍啊。你看，2002年11月，中国虎野生放养计划在中国大陆全面启动，到2004年10月底，权力已经把国泰希望、麦当娜、虎舞慈四只小华南虎送到南非进行野化训练。嗯，所以啊，我觉得太奇怪了，好像有某种缘分。刚才一问他，我说你属虎的吧，他说是，真属虎的。哎， 但不一定每个属虎的人都那么喜欢老虎啊。 嗯，对，也不一定不属虎的人就不喜欢老虎。啊，很多我知道的，就是特别是我们很多志愿者，他并不属虎，也是特别喜欢老虎。 啊，那当然了，就像我是属羊的， 你也喜欢老虎？ 我看见虎我就害怕，羊入虎口，我是。 哎，但是很喜欢老虎，老虎很漂亮，我觉得 非常美。 对，我觉得老虎是最漂亮的肉食动物。 对对，我完全同意。 是胡锦涛主席一送，送老虎，是吧？ 世界上那个最受人民欢迎的动物就是老虎。去年有个 不是熊猫吗？ 不是，去年那个美国Planet。World， 不是 Animal Planet，做过一个调查。最喜欢的就是老虎。 老虎，难怪他们现在老放老虎的片子。 对， 哎，我们也可以放点老虎的片子。哎，你看看咱们虎妞啊，跟老虎在一起，要不说就说夫妻俩长时间在一块儿会越长越像啊。 不是，他没长相。 我说你在照片上看像是亲戚。我们来看看他的跟虎在一起，这是什么虎啊？哎，权力给我们解释一下。 这个其实是杂种虎。 杂种。啊， 对，杂种虎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属于某个种类了，它已经就杂交了。哦，世界上有8个亚种，一个是孟加拉、西伯利亚、中国虎，就是华南虎，还有印度支那等等。有3个虎已经那个可以说灭亡了。 哎，这是在干嘛呢？ 这个是那个很可惜，这是希望去世前正在给他那个麻醉治疗。 哦，其中一个送到南非的小华南虎死了。 对。 为什么？ 可以说它的直接原因是肺炎和心力衰竭，但是最后我们做的兽医调查哈，那个兽医院的调查，实际上是它的免疫力 这是在哪儿 很弱了。 免疫力很弱了，这是在哪儿？ 这是在我南非的老虎谷保护区。 哦，你把中国的老虎弄到南非去进行野化训练？ 对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现在那个国内也有一个野化基地呢，但是呢就是从条件上在国内缺乏3个大的条件，一个是野化需要大片的面积。在南非呢我们很容易的可以找到或者买到大片的土地。第二呢，野化需要技术。 给我们介绍一下。 这个是就是一个是国泰，一个是希望。 国泰航空公司吗？ 因为是国泰确实是赞助那个中国虎的项目。 真是 自行运输。 那希望肯定是希望工程项目赞助的。 其实国泰也是英文对中国的很早的称呼，就 Cathay。 对 对，对，哎，你说这野化基地，我好像在东北啊，人也领我去过一个，我就看他们这隔着栏杆冲给那老虎扔鸡啊，扔活鸡。我说这是干嘛？他是野化训练呢。现在这老虎连鸡都不会抓了，这算野化吗？ 可以说算是野化的第一步。但是呢，一旦他学会抓鸡以后呢，应该循序渐进的给他让他去抓野生动物，否则他根本就野化不了。因为鸡是家畜， 鸡有多笨呢，对不对？ 对。 你说追一只鸡和一只野生的羚羊、野生的鹿，那差距是相当大的。 对对对，把老鼠现在弄成一个欺软怕硬的动物了，只敢抓家禽，是吧？ 你把老虎说成是老鼠了，可见你心目中老虎的地位现在多低落。 哎呦，要说老虎，我可是有回忆的。这个事儿，咱就不好公开说，按说是不是犯罪的？我反正有朋友讲过，在东北有人就领他拐弯抹角到一个黑暗的馆子里，这吃的就是虎骨啊、虎汤啊、红烧虎肉、 这是犯罪的， 这犯法的， 这是犯法 的，犯法的， 而且还送礼物啊，说我给弄来的虎须什么的，就是 这绝对是犯法， 对，国家有规定，对， 当然是犯法， 在国际上是不允许做这些事情， 对， 中国政府也有规定， 对，我们国家也有法律规定的，但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。像这个华南虎啊，是现在数量到底有多少？剩下多少？ 现在呀，可以说在野生状态下，我们在2001年做了调查，不到10到30只，在圈养状态下60只左右。 啊，就那么少了？ 对， 整个 可以说都放在一屋子里都可以放下了。而且华南虎为什么我们也叫中国虎啊？因为它是世界所有老虎的祖宗。 啊，是吗？ 虎是在中国起源的。 嗯，哦，真的？ 对。 嗯，哦，就全世界的老虎，中国都是祖宗。 对。 嗯，为就是来自华南虎。 可以说，华南虎是虎祖宗的直接后裔，哦，因为虎是在中国起源的。 哦。哦，就是说，那剑齿虎呢？ 剑齿虎实际上不和现在的我们说的虎不一样，实际上应该叫做剑齿猫，就 saber-toothed cat。 对 啊，我们是其实翻译有误翻误解。 虎不是猫科动物吗？ 是猫科动物啊，但是虎 是不同种啊。 哎，它不同种。 对，但我想再问一下，像西伯利亚虎，就是中国现在有的虎，就西伯利亚虎，就我们叫长白山那种虎，它是在韩国、西伯利亚、中国都有。 对。 那么华南虎就是只在中国有了，现在。 只在中国有。 只在中国有。 对，没错。 天哪，祖宗啊！要不说咱中国5000年文化源远流长啊。 对，结果现在剩下100头不到。 对，所以说很悲惨，因为。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有两条线，龙虎，可以说任何地方都是以龙虎传下来的，那么现在龙是虚的，虎是实的，那如果我们再不去为这些中国虎做点事儿，虎也要成虚的了。 不过我还是对你感兴趣，你说一个这么娟秀文雅的女子，而且还挣那么多钱，动不动20万美元的，这为什么你跟虎之间是怎么结上关系的呢？ 我觉得这一个是我觉得是天生的，就是天生我 生下来就喜欢老虎。 我觉得我生下来就喜欢老虎，从小我见着猫我就要追踪上去。就后来我发现我所喜欢的一些动物，大部分全都是猫科动物，什么豹啊、狮子呀、金钱豹、猎豹等等的，全都是老虎。全都是猫科动物。 为什么喜欢它们？它们有什么地方让你喜欢呢？ 就像那个文涛说的，虎是世界上最美的动物，可以说猫科动物它有一种对立统一。它呢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哈，世界上最美条纹最美是老虎，对吧？豹也是很美，它的皮肤很美，然后它有一个内在的力量，可以说你小猫它又不让你去抓的，你也抓不住它， 对， 所以它是很完美的力量，美丽，优雅。 对 啊，还有勇敢的结合， 利与美的结合， 而且我觉得，比如说像我自己养猫，你知道，猫是，就是我常跟人家比较，比如说狗跟猫啊，狗呢，你常常看到人带拖着一条狗上街，你有见过有人拖着猫上街的吗？对，猫就是那种你没办法驯服它，完全，它永远跟你有一种距离， 对，啊，它 又对又很沉默，有时候，但是问题是，你又会当。一个动物跟你有一点距离，但是有时候它对你表示一种好感，你眼睛看着它眼睛的时候，那种感情很强烈，我觉得。 对，这个我就深有体会。那个比如说国泰和希望他们在动物园的时候，就在国内一直是很对人很厉害很陌生，见的人哇龇牙咧嘴哈，后来那个运到南非，然后在南非检疫的时候也在动物园里也是龇牙咧嘴，只是饲养员可以接近他给他喂食物。那么当时呢，就是我想这样倒是挺好的，让他怕人。可是在运到野化基地呢，马上他们就态度变了。他知道人对他所做的事情，比如说那个运到野化基地以后呢，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们哈，出乎我的意料，在那么大的地盘上呢，他就没有跑。以前在动物园他就叫躲我，现在不躲了，都在我的前面，就隔着网就窝了下来。而且那个当时呢，希望就国泰呢就开始冲我 那个怎么说呀，我动它那虚， 嗯，吼了一声，虚啊，这 但是有网，有通过电网，然后它掉了一下哈，但是啊吼了一下，但是它没走开，后来呢我又动了它一下爪子，它也没走开，当时它跳起来了哈，我以为我得罪它了，这回它该远走了哈，没有，又在我面前卧下，然后就开始打起扑哧来，扑哧是那个虎打，就是对你友好打的一种掌声， 对， 当时我就感动得不得了， 哦，这是友好的表示， 对，这是我第一次有生以来听到华南虎的这种那个打招呼扑哧，以前跟其他的虎，孟加拉虎、西伯利亚虎，我都有直接的这个接受， 他们 华南虎以前。他们都是所有的虎都会扑哧，但是一定要心里高兴友好，在动物园中呢， 啊， 他们没有打过任何扑哧，我没听到过， 嗯， 后来那个当时我就赶紧给他回开哈，就我也扑哧扑哧扑哧以后呢，他呢就开始就两眼不动的就开始望的，就像你说的那个交流啊，真神那种金黄的眼睛看着你，就好像说我知道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你们人类对我所做的事情，对我来讲就这种感觉， 通人性啊， 肯定是通人性，有猫的人都会有感觉，这个猫多么通人性。 对， 照他这么说，虎它是有独立人格，是吧？ 每只虎都不一样， 每只虎都不一样，性格都不一样。 哎呦，有意思！而且他还带来一段片子，好家伙，咱们原来在动物世界里都看不到的。 嗯， 老虎这个跟那个他的这个捕猎对象面对面，待会儿给我们这个讲解一下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呦，这权力谈起虎哈，眉飞色舞啊！哎，现在给我们看看，这是在南非草原上拍下来的。 对，这是我南非老虎谷保护区的那个情景。嗯， 哎，我插一下，你什么叫你南非老虎保护区的情景？你把中国的老虎弄到南非去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？ 是这样，那个因为在中国进行那个重引进。就是我们要进行将中国虎重新放到野外哈， 嗯， 它第一步呢就是要对圈养的虎进行野化训练，那么在国内的现有条件下呢，条件不够，做不到。 对，但是你弄到南非，这个虎还是我们中国的吗？ 那肯定啊，它的基因还是中国虎啊。 那他们有还野化好了之后还回来吗？ 当然是要回来，我们准备是就是2008年将中国虎再从南非就野化好以后引进中国的野外，在同时呢在国内正在那个建立栖息地。 好家伙， 那中国还有野外吗？ 所以我们要恢复野外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， 嗯嗯， 而且还要牵扯到移民的问题， 啊， 牵扯到重新引进这以前在这生存但是后来又消亡的动物， 嗯， 所以一系列的工作都要做。 这家伙一回来，这禽兽们就得小心了，这是野化好了的， 啊， 能捕食的老虎了。 对对对， 咱们来看看这段片子，这是南非草原上拍下来的。哎呦，你是在多近距离下拍的呀？ 我当时离他们有10多米20米的距离。 10多20米， 对， 这只是 这只，你看， 这个就是去世的希望， 希望， 对， 哦，走过来了，这是你吗？ 对，这是我在我的保护区。 嗯，他们是过来跟你打招呼是吧？ 对，他过来打招呼。 你自己的安危有没有问题啊？ 我自己没有，因为他是有电网在旁边， 哦哦哦， 在 重 新打猎， 抓羚羊的。 对，这是正在野化的过程，野化训练。 他，哦，就是放到野外多久，就你感觉他就唤醒了这种本能呢？ 可以说这是已经经过2年的训练了，基本上2年吧，一年半。 对垒。 对， 好家伙，这羚羊也决心最后一次， 最新一 置之死地，啊， 这是很难得的一次。 哎呀，哎呀，还是打不过老虎，你看，一口就咬脖子。 可以说这个希望他很聪明。当时其实我很担心，因为他没有遇到这近距离受羚羊的挑衅哈， 啊， 所以呢，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当时周旋了6、7分钟，最后呢，他终于发现。这个羚羊的弱点就是他在低头拱的时候呢，他头是低的，一下就趁机打了上去。但是你比如说他当时成功打猎以后呢，他并没有马上去吃，一般呢就是他们要歇息几分钟以后再吃，那时候他已经10天没吃饭了哈，但是他还是没去吃，他就藏了地打滚儿，打来打去。他特别高兴，因为这是一次难度非常大的训练。他打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在我面前献美，就使劲 让我表扬他嘛那样，所以我就使劲给他呼打招呼， 打扑哧， 打扑哧，然后呢，他呢就滚来呀、啊、滚来去，滚来滚去的， 表示这个 表示特别特别的 英雄，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捕猎行为。 你看那个样子、啊，简直是可爱的不得了。 哦， 而且你看他在打的身子往那边走的时候，他头还要冲着我看。 对， 哎呦，真是，这是这个、希望主人能够表扬。 对，有点像这个猫会有时候会把老鼠抓来了，抓给主人看。 对对 对, 对，同样的，同样的。 你说这个训练是指什么意思？教他战术吗？还是说他自己就？ 没有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作为他猫妈妈哈，我们他没有妈妈，我们可以给他创造条件。这条件他可能第一次会打猎失败，但是他不会饿死，因为我们在看他打不到猎的以后，我们会给他放动物或者给他肉吃，这样他慢慢去摸索、最后会摸索出来经验。 他训练成功了，这独立人格是不是就应该是不吃嗟来之食，你的人给的他不吃了 那他还是要吃的， 他还是会吃， 对对对，因为这是省事儿啊，对吧？ 对、啊、 和人一样，大家都是饭来张手，张口，衣来怎么说呀， 衣来伸手， 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、啊、对，所以呢对他来讲，你给他喂他肯定要吃的，这是省事儿的食物。 哎呀， 不过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像这些华南虎、啊、这个过去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动物， 对吧，很多嘛。那么后来就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急剧下降？因为我记得以前香港也有的， 对，最后一只是30多年代打的， 对，30年代的时候打的、打死的，还我看过那张照片， 对， 那过去到处有，那后来是怎么样没有的？ 是这个，可以说呢，有几个原因，一个是咱们国内中国在60、70年做了一项很大的错事儿，就是当把虎豹豺狼当四害给除掉了。 哦，就批斗他们。 对，因为他就是会，他没有地方去了，他只能吃老百姓的鸡鸭牛羊。这样呢，就是老百姓就自发开始打虎队呀、等等，就开始把虎打了。另外呢，就是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那个现代化的发展，就需要很多原材料，深山老林也被砍了，这样他栖息地就没了，就这样。慢慢越来越少，对。 那问题是你现在，譬如说要重新让它回到中国，要野化的话，你觉得会很难吗？ 这过程是很难，因为一个是要恢复它野性难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个大规模的野化活动。然后这个野化完以后呢，我们将它再重引进中国。但是重引进中国，可以说你就是现在没地儿去，没地儿去怎么办？就要重新给它腾地方。那么可以说呢，这两年 很贵啊。 是很贵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不去这么做，中国起源的华南虎就要灭亡了。 或者这是中国文虎在外国没有， 没有，而且虎是咱们中国文 都弄到南非。 对，而且这虎是咱们中国文化的象征，可以说12个人中就一个是属虎的，对吧？很多偏远地方现在他还小孩穿虎头虎鞋虎帽， 是， 哎、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化历史中。有很多虎的显示，文学呀、啊，什么虎头虎脑，虎虎生风。那可以说，如果虎让虎这么重要的文化象征去消失掉，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，我不能对得起他们。 对，咱就说虎虎有生气嘛，要没了虎，咱就生气也没了。 对对对。 而且咱是祖宗嘛，全世界的虎都得如丧考妣，这话咱祖宗绝了，绝了。咱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来讲讲麦当娜。 麦当娜呢是这几只去南非虎中最小的哈，也是最弱的，可以说当时，但是西方当时也挺弱的小时候。但是麦当娜呢在去南非之前呢，一直连护理人员远远的50米之外走路，他在大声大叫吼啊，狂吼，可以说他对当时对人抱了一种非常憎恶的那种感情吧。所以我当时呢，因为在把他们运到南非之前呢，我很担忧，因为什么，如果这种情况下在飞机上在笼子中很容易出事儿，所以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，因为当时护理人员都不敢走得很近，怕走近以后他自己撞笼子呀会出现问题。那我呢当时去了以后呢，我就开始要慢慢的引导他哈，我就一步一步打着呼扑哧扑哧的哈，就最后呢在3个礼拜之内慢慢让虎虎子麦当娜呢静下来一些。所以我在走到他们前，就是运输前呢，再走到他面前呢，他们就静了下来，但是他还是对人充满了仇恨啊。在那个运到南非以后呢， 当时呢他们就是从来没有出过笼子的虎，两只虎虎在南非啊从来没见过太阳。那南非当时十一月嘛，那个每天就是太阳特别特别浓啊，这两只虎呢就挤在一个旮旯，虽然他们检疫基地很大，但挤在一个旮旯，他在这旮旯呢就是在太阳地下就是躺着睡觉，他不知道太阳有多浓。后来到南非的第四天还是第五天，我们突然发现麦娜娜就站都站不起来了。 哦， 当时呢就是我们判断原因呢是虚脱水，因为他这几天一直在太阳地下 啊、哦、没晒过太阳、 对，没晒过太阳，他给他弄个遮阴棚站遮阴棚他不去，他就因为一直在动物园里呢，就是很小的范围生存，所以他们呢建了那么大地方他不知道怎么走，就躲在那旮旯。对，后来那个他站都站不起来，我们工作人员呢把水放在他附近哈，他没有力气喝，最后我看实在看不过去了哈，我心想他在这个状况下他不会进攻我，虽然他以前呲牙咧嘴啊，他站都站不起来，所以我就将这个水盆吧就给他放到他鼻子下边，我走得很近，放到他的鼻子下面，就在 爪子你可就悬了。 是啊，但是他太弱了，他不可能去对我进行进攻。 麦当娜快烤成肉干了、 真的。后来他就喝呀喝喝喝喝喝，就喝了很多。后来我又给他弄水，又接着喝。然后呢，后来兽医也来，然后给他，哦，兽医当天没来，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连夜就是给他喂水。但第二天呢，早上我再去看的时候。我想哎呦他现在站起来了， 嗯， 我应该怕他了哈，因为他一直在他的态度就是很厉害的。 对，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啊、在我正要给他喂水时呢，麦娜娜走到我的前面来， 嗯， 然后冲着我头在我腿上轻轻的蹭， 哎呀，表示亲热、 表示亲热，你就看看。